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来回忆华语乐坛一位熟悉的陌生人，他叫做陈志远。和罗大佑、李宗盛这些活跃在台前的创作人不太一样，陈志远这位老前辈，他是一个低调的过分的异类。他不愿意接受任何的采访，领奖呢是他的太太和儿子带领，在人前他总是戴着假发和墨镜，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录音棚里边边写写。至于你唱了他写的歌，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他甚至是满不在乎。在张雨生还没有成为大牌的时候，还像一个清纯可爱的学生的时候，让我们记住他的是两首歌，一首叫做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另一首就是《天天想你》，而后者的作曲人正是陈志远。天天想你，写这首歌还有编曲的陈志远，填词的陈乐融，唱歌的张雨生，这首歌的词曲编唱仅剩下陈乐融孤独的一个人。

是我故意用无心的话，针针刺痛着你。谁又察觉在我的心里颤抖？是我故意如冰一样来令你难受。明明是爱你，又要疏远你，谁人不想拥有？你当一天当我走，明白你难受，留恋至多天痛苦，仍然必须分手。唯有忍心逼你走，从没有忘旧，谁可知今天有多久？来让我心仍内疚。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，我仲有利是啊！ 留在说背着烫心的话，可知我也受够？曾为你我独个于漆黑中颤抖。伪说你我是全不适合，才是最难受。完全是骗你，为了深爱你，柔情不敢拥有。别等一天当我走，明白你难受，留恋至多天痛苦，仍然必须分手。有人能逼你走，从没有忘旧，谁可知今天有多久？来让我心灵暖，如等一天当我走，明白你难受，留恋至多天痛苦，仍然必须分手。有人能逼从没有忘旧，谁可知今天有多久？来让我心灵内疚。